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本月15号2018北京国际长跑节将在天安门广场欢乐开跑。自从升级为半程马拉松赛之后，这项拥有62年历史、被跑友亲切地称为北京跑的北京群众体育品牌活动，京味儿也是越来越浓，受到了越来越多跑友的垂青。中国科技馆在清明小长假推出10多项特色各异的科技教育活动，吸引了众多青少年观众参观体验。活动现场，观众可以走进镜组展示，体会不同镜子组合带来的不同视觉体验，同时通过动手动脑，深入感受镜子在各个领域中的奇妙作用。2018第22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将于今年的6月29号到7月2号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本届软博会第一次打造科技创新展区，集中展示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成果，智能家居、个性化定制、虚拟现实、智能语音、人脸识别、无接触安检等新技术新产品都将和大家见面。美术创作工程《长江万里图》巨幅长卷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本展览是中国化学会主办的，以中华民族重要的母亲河、新时代的长江为创作主题的大型美术展览。《长江万里图》画卷全长200米，宽1.5米，由中国化学会提出倡议并主导创作，组织全国50多位著名的国画家和理论家，历时1年时间集体创作而成。九仙桥长青画廊近期为艺术爱好者带来艺术家卡斯滕·霍勒的方法论展览。霍勒在绘画中钟情于分割法则，不断探索着线条如何穿过平面，并不断衍生出迷人的新形式。这一次，艺术家将展示一系列新进作品。前波画廊正在举办蔡锦《廊苑仙爬》展览。蔡锦在90年代早期就以美人蕉系列在艺评界引起了广泛关注。1990年，他在安徽老家看到了一株奄奄一息的美人蕉，并由此萌生出了创作灵感。本次展览中，您可以看到1991年至今，蔡锦萦绕这个母题创作的众多400件不同类型的作品。我还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爱国侨领司徒美堂诞辰150周年专题展正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举办。展览包括70年旅居美国、余生奉献新中国、长留风范在人间三个部分，通过历史图片和实物展示美堂老人的一生。北京画院美术馆正在举办乾坤清气邓福兴画眉作品展。邓福兴是我国第一届美术学博士，在美术史、美术理论研究领域都有较大影响。其早年创作的《周总理和我们在一起》《打交赞》等作品深受好评。近年来，老先生重拾画笔，左绘梅花，一改古人多取折枝画法，着重表现梅的冰清淡雅。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天气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为12度，空气干燥，请注意保湿补水。夜间辐射降温明显，最低气温只有2度，早晚出行要做好保暖措施。未来3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气温逐渐回升。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中午晴见多云，西北风3-4级，气温8-12度，相对湿度15%。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拍。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镜。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今天是4月7号星期六，各位朋友在清明小长假里不知道有没有看我们一直在追的这个四点有戏。进入四月份，我们终于找到一个还可以看的一部戏，叫远大前程。 看十多集下来觉得还可以啊， 不过好像越往后看又有点觉得不如原来想象那么好。 我搭档要求非常非常的高。 哎呀，米夏、 啊、 我问你一个词，你想想是什么意思 啊？说 顶配。 顶配啊？ 嗯， 那你和我搭档，我就是你的顶配啊。 是，找搭档得找顶配啊。买车买顶配吗？ 那得看我有多少银子，我买顶配。 嗯，用话筒， 我买什么车买顶配、啊、 用顶配是吧？装修、 啊、 顶配是吧、 啊、就人生进入顶配的境界。 那你们都是花钱，我这有一不花钱的、 啊， 咱以后看戏得看顶配。 哦，顶配。 哎，什么叫顶配呢？就是顶级配角。 还真是啊、 嗯、 这远大前程真是顶级配角，顶配。嗯 嗯，那么问题来了，和一群老戏骨在一起飙戏，而且他们是配角，您是主角，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这在曲艺行叫跨刀。 嗯， 就京剧里跨刀啊。 嗯， 就是我比如说咱 说我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你单独主持节目，我来帮你 啊 这个我这不好意思哈、啊、我叫跨刀啊。 哎， 给你跨刀啊。 也问问听众朋友吧，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啊。您怎么看待陈思诚在这个远大前程里饰演的这个于三儿这个主角和一群老戏骨？ 袁三儿啊。 于三儿。 袁三儿吗？ 于三儿啊。 改成姓于了？ 他一直他没姓过张啊。 啊 啊， 他不叫袁弘吗？ 啊，袁弘 啊，不是袁弘啊，他不叫袁三儿吗？ 于三儿 啊。于三儿啊。 好家伙， 吓死我了， 我这还是顶配呢。嗯， 好、哎、来吧， 大家怎么看看啊、 嗯、 怎么看这个他和一群老戏骨在一起飙戏啊、 嗯、 大家可以互动一下，说说您对于他的这个感受啊。因为这个戏呢确实是这个陈思诚哈，他自己编是吧，他又参加了这个监制，又是自己是主演，所以说呢他还是费了不少心，这戏啊花了好几个亿呢、 哦 啊、时间呢也是4-5年之久。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讲述的是民国大上海的背景下，这个小人物红三啊，他叫红三元 啊、哦、红三元是吧、 哎、是一路成长啊、 嗯、 追梦的故事。当然这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纠葛、啊、比如说这个几大帮派之间是吧，他在里面啊是老不死，呵呵，怎么也弄不死他。另外呢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势力啊，包括什么呢，包括几个女主角所演的跟他的这种对手戏情感戏、啊、 嗯 等等， 这属于双女主的戏。 哎，这戏里面有很多的配角，比如说赵立新、倪大红、刘义军、金世杰、许亚军、王德顺，当然呢还有这个几个实力的青年女演员 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佟丽娅、郭采洁，这是双女主。当然还有别的，比如我们说、 啊、 这个袁弘、 嗯、 还有这个里头红三元他妈妈李萍、 嗯、哎是的。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要跟大家来放一段录音哈。话说这个于三儿啊伙同他的这个同党啊义姑党假冒劫匪，想要劫持这个于梦竹。于梦竹是后面这几集出来的，是这个郭采洁扮演的。 哦 啊，这个在一个舞会上发布会上，这个于梦竹一出来，这于三儿啊也 是红三儿吧亲爱的搭档 啊，红三儿 啊 被你带走了。 啊，是是是，我没跨好刀，自己错了还找辙，真是的。 对啊，被红丝儿给这个。 清明节过得挺累啊， 天天准备这稿子呢。 那准备成这样，来 啊，被他给吸引住了。于是呢，他就想找一个机会接近他。哎，英雄救美，他的这个同党啊，假冒劫匪，想把这个于梦竹啊给劫持了。没想到呢，被真的劫匪给劫持了。这真劫匪呢，出自一个叫斧头帮的门下。后来这帮主啊救了他们了，有惊无险之后啊，这不叫回家了吗？ 嗯， 哎，这个红三儿啊，打算送， 就是这一段，这红三儿特别装大玉郎，就是要撩人家那装的那样啊，大家可以听听。 好， 你想往哪边走？ 那边。 哎，我记得你们往那边走，你们走吧，我送你走。 嗯。 才过了一日就要见面，还真是有缘呢。 是啊，两次见面都是在不寻常的场合。 好，女小姐，今日受惊了，还好有惊无险。 是啊是啊，我还要谢谢你救我。 哪里哪里哪里，今日我红三能有幸与于小姐你患难与共，同生共死，实乃人生一大幸事啊。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于小姐请讲。 我呢去那片树林是去写生，侯先生去那是做什么呢？ 我是去散心的，因为近日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就去交个友。 这么说来真的是很巧啊。 正所谓人生何处不相逢，我只能说是缘分。 哎，那你那几个朋友呢？听说他们也被劫匪给绑了。 他们应该也是去郊游的吧，但是不巧就遇到了劫匪，倒霉，太倒霉了。 哎，但我还听说啊，他们的衣服被扒了，后来穿在了劫匪身上。你的朋友光天化日之下怎么就喜欢穿这种专门打劫的衣服？ 我那几个朋友你也看到了，奇奇怪怪的，对吧？你看他们的外形长得就稀奇古怪的。我一直觉得他们几个呀脑子有问题，真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干出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都很正常的，对吧？ 哎，那你说会不会有这种可能，他们几个原本想假冒劫匪，为了就是成全他们的一个朋友上演英雄救美，万没想到假劫匪遇见了真劫匪，他们的计划不但落空了，还差点丢了小命。 这么离奇的故事你都编得出来啊。厉害厉害。 说你的计划是什么？我还是我父亲的家产。 你说什么我不是很明白。 你不明白是吗？ 我真的不明白啊。 那好吧，我家就在前面，不送了。 哎，好吧好吧好吧，对，是我，我卑鄙无耻，我下流，我为了赢得你的芳心，我才想到了这些下三滥的手段。那谁让我知道你出身高贵，我高攀不起呢？但我相信，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你放心，我一定会奋不顾身的救你的。好了好了，要怪只能怪你自己，谁让他们买那买掉与众不同呢？谁让我见第一面以后，我就肠子都不想呢？是我错了，行吗？我后会有期。有缘再见吧。 我那么晚 回去也得找个借口，就说遇到了劫匪，被你相救了。 同意。 我红三儿终于能够打劫一次美女了。 哎呀，是吗？你现在已经进入红三儿的状态了，你显得有点文静啊。 平时都是你打我呀。 啊？谁说的？ 那大家作证。 这你可不能瞎说，谁看见我打你了？哎，再说都是同事，都是主持人，我怎么可能上手呢？ 你比手还恶毒。 啊，我还上脚了吗？ 案件。 哎呦，是吗？啊，哎呦，我这还有 一。终于找着一机会了，是吧？ 啊， 报复一下。 是，哎，我就是专捡软柿子捏嘛。 是吧？结果好，还被人揍了一顿。你说我这亏不亏呢？ 啊，就要演绎这段是吧？ 啊，演绎。 我觉得这段啊，节奏前面有点慢。 太慢。 太慢了，所以你得快一点，好吧？ 走吧，走吧，这样行吗？不行啊。对不对？我还是要有找机会跟你表白呢。 哦，行， 走那么快，这散个步两分钟到家了，这个好戏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我觉得你可以俩角都演，我觉得啊， 才过了一日就见面，还真是有缘哈。好，开始啊。 啊，你演红三儿 啊？哦，这红三儿其实有点尴尬，尬聊，你知道吗？ 尬聊。 然后装大尾巴狼那感觉， 脸皮厚 啊。然后这郭采洁演这个富家小姐呢，她的特点就是港台腔，我觉得有点那意思，别的没啥特点，是吧？ 都看穿她了 啊，来吧。 好，我就不要脸。 行，我把这句录下来。 小姐走吧，我送你。走，你先走。走啊。 这还是你的？ 走啊。 嗯嗯，是哈，两次见面都在不同的场合呢。 是啊，这两次见面都在不同的场合，都是不寻常的场合哈。 是啊是啊，你我还是要谢谢你救我。 哪里哪里哪里，今日我红丝儿有幸与于小姐你患难与共，同生共死，实乃人生一大幸事啊。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于小姐请讲。 我呢是去那片树林里去写生，洪先生去那是做什么呢？ 我是去散心呢，因为最近发生一些特别不愉快的事情，我就去郊个游了。 哦，这么说来真的是很巧啊。 正所谓人生何处不相逢，我只能说是缘分。 诶，你那几个朋友听说他们也被劫匪给绑了？ 他们应该也是去郊游吧，但不巧就遇到了劫匪，你说倒霉，太倒霉了。 但是我还听说他们的衣服被扒了，后来穿在了劫匪身上。你的那几个朋友光天化日之下怎么就喜欢穿这种专门打劫的衣服呢？ 我那几个朋友你也看到了是吧？奇奇怪怪的是吧？我看他们外形，你看就长得稀奇古怪。我跟你说，我一直觉得哈，他们脑子坏掉了，真的。所以我觉得呢，他们干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都是很正常的。 哦，那你说会不会有这种可能？他们几个原本是想假冒劫匪，为的就是成全他们的一个朋友上演英雄救美，万万没有想到假劫匪遇到了真劫匪，他们的计划不断落空了，还差一点丢了小命。 这么离奇的故事你都编得出来。 你说你的计划是什么？是我的父亲还是家产 啊？你 是我还是我父亲的家产？ 是你的父亲和你的家产。你下一个 是我， 你让 我 出戏了。 家产我一直在戏外头，来吧。 你说什么？我不是很明白。 你还不明白吗？ 真的不明白。 那好吧，我家就在前面了，不送了。 好吧，好吧，好吧。这是我卑鄙无耻，我下流，我为了赢得你的芳心，我才想到这么下三滥的手段。实际上我知道 你 出身高贵， 你得显得那个焦躁一点，一气呵成。 不，我得显得无耻一点。 啊，你这不用显得，你就一直就突突下去。 好吧，好吧， 一口气啊。 这就是我卑鄙无耻，我下流，为了赢得你的芳心，我才想到这些下三滥的手段。谁让我知道你出身高贵，我高攀不起呢？但我知道，只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才会放心。我一定会奋不顾身的救你的。 要怪只能怪你自己，谁让你那么美，那么与众不同呢？谁让我见你第一面我就茶不思饭不想呢？我错了行吗？后会有期，有缘再见吧。 我那么晚回去也得找个借口，就说遇到劫匪被你相救了。 同意。 哎呀，这段演的不太好是吧？ 你是说我们参照的对象演的不好吗？我们不是复原一下吗？我们俩真演不这么演吧？ 啊，是吗？啊，好吧。嗯嗯，这就是一段人物对话。像这种对话，在这个剧里头啊，这个红三儿不断的出现，就油嘴滑舌，然后特别能拍马屁。你发现了吗？他拍马屁油嘴滑舌，但是他总是能拍到人家心坎里去，所以人家还挺买他的账啊。 嗯，反正这个戏给红三儿的这个角色安排啊，就是这个小滑头啊， 嗯， 反正用他妈的话来说呢，就是叫什么呢？没有见过脸皮这么厚、胆子这么大的人啊！一般人嘴甜没你心眼多，心眼多的呢又没有你这么不要脸，这么不要脸的又没有你这么命大，哎，就这么一个角色。 嗯、 不过下面我们得说说吐槽槽点吧，啊，首先说演技吧。就是我在网上看到有人写能不能把他的戏删掉、嗯、后来我还啊就主角呀、啊、啊、但我认为有点过啊。 我觉得陈思诚演的 还是很努力的，至少比我刚才演的好。 嗯，真抬举你自个儿，就演的我觉得还可以吧。 我就看到一个版本、 啊、 就是在前几集的时候，他不是去押送两个棺材的东西嘛？ 嗯， 结果他自个儿拎着两个大货包回来了， 袋子。 然后呢，有人就剪辑了，把他的头安了一个熊猫的头。对，就有人说能不能把他戏删掉，然后留一个删节版的看。 我觉得不至于那么差，说把他的戏都删掉。那前面咱们追南桥的时候，还说要把南桥的谁谁谁都删掉呢。 对， 我觉得这是大家表达自我观点的一种方式哈。我觉得演的还可以吧。 不过就像我们在第一次说这个戏的时候啊、 嗯、 那个观点就是感觉别的角色、嗯、除了他几个一股党的那些角色之外、 嗯、 都在演正剧，只有他在演喜剧。 他之所以他 不搭， 觉得他演的不好是因为配角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你知道吗？就那几个大咖一同框，那几个老戏骨一同框、 嗯、 那个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那个眼神那个气场，你作为一个年轻演员你还是主演，所以就相形见绌，就把他真的给比下去了。 哎，你说说就是和一群老戏骨在一起啊飙戏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呢？就比如说、 嗯、 米夏现在你要上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做总主持人之一，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这感觉不出来，你感觉感觉吧，我没这么想过。 让我去我就去啊， 去吧 啊、嗯，对， 嗯，你什么感觉呀、啊？ 没感觉，都熟，年年在电视上看，这样我去我就去， 你去吧， 反正导演不怕担责任是吧？我怕什么呀？ 其实我觉得吧。其实有的时候你去电视台的时候你发现其实电视台的那个主持人哈、 嗯、 他有的时候表达还未必有你电台的主持人好呢。 你看是吧，我们的同事给我信心啊， 真的。 但是呢、 啊、 但是有的时候呢你要看看人家的台词或者是现场的发挥，然后这个时候你压力就大了、 啊、 我相信也是这样，年轻演员跟一群老戏骨飙戏的时候，就同样一场戏，老戏骨一演可能两遍过是吧，或者一遍就过了，你这儿呢导演总不满意，不好意思说，或者说了你呢你还没有到那个导演的要求，你说那种感觉是不是压力会很大很大？ 对啊，当然会大了。但是谁天生就是老戏骨啊？那倪大红、刘奕君他们也是从年轻时候熬过来的，他也承担了这种压力，然后演的久了、 嗯、 这个日子长了，自己的经历也丰富了，慢慢才熬成老戏骨的。 哎，但是呢如果这个戏是我自己监制自己编的，我又参与主演了、 嗯、 是不是这个感觉又不太一样了啊？你们都在演我编的戏 啊。对啊， 啊，我编的好你们才有空间 演。这个戏投多少钱来着？ 3.5亿。 那、啊、你看看这个制作成本、啊、 还是5.3亿啊，上亿了。 嗯 嗯， 听众说有点还是有点像成才的感觉是吧？ 就是《士兵突击》里成才的感觉吗？ 哎，不过呢，我们还真找了一段啊，人家接受这个业内人士采访的时候的一段录音啊，来听一下吧，来听一下。 就陈思诚的是吧？ 哎、对、嗯，他说时间能够说明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唐丹一》里有一句台词，其实也是我对这个世界的一种认识，就是说，其实没有人会真正在意真相，大家都更愿意相信自己希望看到的那个真相。所有的人对一个事物的判断，是就是包括对人的判断，都带着特别本我的色彩，足够的主观，不够客观。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了，我辩驳了，完全没有意义，只能用不断的时间去考量，去通过一步一步的作品去验证。对，所以没必要急于去所谓的跟这个世界辩解什么，或者急于的去证明什么。时间是最好的，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是的，是的。 怎么样？我觉得人还挺有胸怀的吧？ 还挺自信的嘛。 当然， 嗯， 我觉得做演员也好，或者做公众人物也好，先不说咱们业务怎么样，就得有这个自信。 就是相信自己，能给自己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评价。 对， 他说挺对的。其实他说真相不重要。就是真相在那里，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嗯，对。好，我们下面再来说演技。 嗯， 就是还是有一点点，大家觉得稍微有点过， 有点假，是吗？ 对，因为他是向周星驰也好，向这个金庸先生致敬也好。 嗯。 那么我们又回看了一下《鹿鼎记》， 嗯 啊，或者周星驰其他的作品，就是感觉。 他在模仿， 有人是在模仿，或者模仿的难免就会走样。嗯，这一点呢，我想到了王宝强。 嗯， 你看王宝强，不管是在这个泰囧啊、港囧，包括这个唐探啊、 嗯， 每一个这个电影或电视剧当中的表演，没有别人演过，就王宝强开创了一个他自己的风格。 有人说宝宝就是本色出演， 那本色出演没有人模仿，或者没有人把他超越掉。 他，你说你让他模仿一个。那个小鲜肉嘛，也模仿不了。 哎，对，哎，所以呢，你说周星驰他是不是本色出演呢？就是他每一部戏里那个当时那些演风格是不是类似呢？其实也有这样的风格。 对呀、啊，都是那样的，是吧？你现在其实你去看他也是那种就接近于浮夸的那种表演，嗯、是夸张的那种感觉。 要做就做第一个，是不是？ 但是有人也说模仿是超越的基础。是吧、 哎、是 嗯 哎，不过我觉得呢还不应该一棒子打死啊，我觉得人家首先作为这个演员编剧啊，而且这么投入的在这个戏里面，这个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另外呢还顶这么大的压力啊，再说了人家做的电影票房还不错呀，是不是？不过有人说了，说你能不能不要演戏了你就编剧吧。反正这段时间我们综合了一下、啊、舆论啊，就是说好的坏的啊全夹杂在这里面啊，我们作为四点游戏呢还是要客观的来看待一下这个事儿啊。那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要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这个戏里你最喜欢哪些配角？ 我喜欢王一军，我喜欢倪大红。 哎呀， 嗯，都是我喜欢的。 那就是三大亨呗，赵立新。 哎，赵立新也可以。 就目前来说、嗯、他们 我最喜欢奶奶灰的刘奕君、 嗯、哎，这三位的戏份是最多的。哎、 嗯， 你能解释一下什么叫奶奶灰吗？ 奶奶灰，你就看刘奕君这个戏里头那个头发的色儿，你就知道什么是奶奶灰了。 嗯 嗯， 我觉得他那个奶奶灰啊，染的真是一股霸气加邪气加恶气。 所以刘奕君是一个真的可塑性非常强的演员。 太强了。 嗯， 哎，大家还记得《琅琊榜》里他的那个角色吗？ 《琅琊榜》他演不是演谢侯爷吗？那也是一个邪的那个感觉的。 嗯，是。他演邪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是非常的到位。好，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稍后见。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益，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

我们首先来听一段这三位老戏骨在一起飙戏的感觉啊、就是有一个前情，就是他们的对手沈青山下面的一个人竟然呢被红三儿所带来的一个叫袁虎的人给杀了。这袁虎呢又是他们原来雇的啊，想嫁祸于沈青山，一下子这个场啊好像不太好收拾。来听听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商量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三弟有主意了。 大哥二哥别忘了，我们派出去追杀秦虎的几个兄弟都是二哥从杭州老家新调来的，本来就要嫁祸给大八股党，也有谁晓得是我们永新的兄弟啊。 八股党谁不认沈双灵啊，这出戏我看是唱不下去了。 说我们永兴公司杀的史双林，证据有吧？ 老三，你的意思是这件事我们索性抵赖，跟我们完全无关，对吧？ 赖是赖不掉的，无论怎么讲，这桩尸体都是在我们地界我们赌坊出的。 沈青山这个人啊，不找个人给他抵命，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来，你说说这件事到底怎么办？ 首先，现在死的是八股党的史双林，他是沈青山的左膀右臂，他急我们不能急。如果我们贸然出手，不仅胜负难料，而且坐实了史双林的死跟我们有关，在舆论上我们就失了先机。大八股党是一定要灭的，但绝不是现在这个时机。 三弟的意思是把红三推出去，让他给史双林偿命。 哎，这个主意好啊。啊， 不可。 怎么又不行了？ 现在这桩尸体的状况越来越复杂，有两个人是重中之重， 秦虎和红三。 哪个？秦虎现在下落不明，要是死了倒好了，假设没死呢？假设他又晓得追杀他的是我们而不是八股党，他必然要和沈青山结盟，并会把我们之前的计划悉数抖了出来，那对我们大大不利。 红三这个小子还是知道一些内情的。 哪个？可是我们要硬把他给推出去，矛头一旦晓得他的小命不保，很有可能狗急跳墙反咬我们一口。 你保也不是，不保也不是，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听讲他有个老母亲。 我明白了，用他的母亲来要挟他。哦呦，老三，都说我狠，没想到你狠起来比我还要狠啊。 我也是无奈之举出此下策，可么烂摊子总要有人收拾了。 还是三弟想得周全。二弟啊，你真要好好向老三学习，不要一遇上情况就喊打喊杀的啊。 哎， 那咱们就分头做吧。你还是去继续追查秦虎，我要见人死要见尸。 好的。 三弟，你去约沈青山，我和他谈。 不好，这桩尸体不劳烦大哥了，你要亲自出头，感觉我们过于重视反而显得心虚，这事交给我办好了。 一般是我放心，谈判总要约个地方吧。 此事不能等明朝，我就约他在凤鸣楼。 凤鸣楼，好地方，阿俏姐的地盘。 其实你光听声音，还是觉得这个赵立新的台词是最好的，最准确。 他模仿了上海人那种感觉， 而且他和那个人物啊就特别的贴。其实我刚才仔细听了一下啊，就是刘奕君之前演谢玉，还有包括在这个伪装者里演这个王天峰，你知道这俩人这狠角色有什么特点吗？ 特点 就是文人的狠角色。 嗯， 就是那种知识分子，就很有文化，然后那种狠 耍心眼儿。 也可以这么都耍心眼儿的。在这里头啊，他这个老二其实显得就要糙一点，你感觉他还是就是演声音上化妆了那样的感觉。 他们努力的把三个角色啊、有不一样的体现， 对，不一样，有区分 啊、这个在这个戏里面的这个老二的这个角色呢，稍显就是 有勇但没有太多的谋。 对，所以和刘奕君本身的这个演员的这个定位还是有点出入的，所以他得谋着那种感觉。 哎，是，跟这个老三赵立新这种感觉呢就形成了互补。 嗯， 刚才你说赵立新这个台词是特别的有意思啊，你看过他在身临其境的感觉吗？ 我还看过他在吐槽大会里的感觉。啊， 所以他的这可塑性是很强的， 非常棒哈。 另外呢就是 芈月传芳华里头都有他。 哎，他还演过这个芳华里面的那个政委哈。 对， 另外呢他的这个外语水平还挺好的，我听他说过法语，说过英语， 就洋范儿的也可以， 什么样的都可以。哎，所以你看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的话，有人说了，这是支撑我把这个戏看下去的一个动力。 就演的就确实是好，尤其是倪大红也是，你看他的台词，他清晰度其实没有这个赵立新好，但是就是那种沙哑的云遮月的那种感觉，我特别有霸气，是吧？ 所以说这部戏的配角是顶配嘛？ 顶配，真的是顶配。哎， 从这个角度来说啊，他们也支撑了这个收视率啊。有人说了这个豆瓣评分在下降，那因为这个戏啊据说还要拍三部呢。啊，就这个远大前程，它不是就是这几十年或者十几年，它的前程得似锦，得更好，所以再往后看我们真的有点担忧啊，能不能拍下去。 我搭档就是这样。您明香路自起人吧。 啥意思，解释一下。 他不解释了。 你看啊，这个类似的题材其实挺多的，民国小人物成长记有鼻祖上海滩，是吧？还有新上海滩、十月围城、马永贞、霍元甲、陈真啊，包括电影那也更多了。所以说要在这个上海滩里面打造又一个民国小人物的成长，你说难不难？挺难的。 就是前有经典啊，怎么立足。 再有，你没有在这个戏里看到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吗？比如说刚才咱们演绎的假冒劫匪。 哦， 这好像套路。 那你说哪儿没套路啊？ 还有两个女主角都无一例外的会爱上这个三元。 那他不是向金庸致敬吗？那好几个女主角都得爱一个男主角。 另外就是他的好友麒麟最后肯定得反目。 哦，是，就有点像丁力，是吧？ 啊，对，就有人说这个，红三加麒麟就是上海滩里的徐文强加丁力， 有 这感觉， 有点这感觉，就是原来是一个小老弟啊，没有什么能耐，跟着大哥混，大哥特牛，但后来呢，这小老弟起来了，而且和大哥反目。哎， 是，你说说，所以这是不是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呢？ 但是你在这种熟悉的味道和配方里，你是不是觉得看着还挺受用啊？ 那就是。得要看看这个配角怎么演的。 我看这个戏，我就为看配角， 是吧？ 这就达到了 OK。 但还有女配角没出来呢。 女配啊。 民国女子图鉴，有人是这么说的。 啊， 是吧？佟丽娅也好，还有这个郭采洁也好，还有，后面要出来的这个大阿姐啊等等，你最喜欢哪个？ 我当然最喜欢丫丫了。 我最喜欢李念。 李念。 她演的那个二奶奶。 哦，你喜欢那一款啊？ 哪一款啊？ 这二奶奶她多么的那什么呀，是吧？见谁勾搭谁。 我不是说我喜欢二奶奶。 你刚说的我喜欢二奶奶。 我喜欢李念演的二奶奶。 对。就喜欢这个风格的气质，是吧？ 我希望她在后面的戏当中还有更多的出彩的点。 演的也挺好的。 对，当然你要说这佟丽娅的，肯定她是最大的主角哈。 对， 她可能后面会有大的反差，据说是她就是恢复这个就是女那种感觉。那个谁说她身上没有女人味，有男人味吗？ 怎么说呢，我发现你其实你在电脑上看啊，你在这个网站上看，你发现这个佟丽娅的口碑特别好，就是所有发弹幕的人几乎都说，我特别喜欢他。但是我觉得啊，就是他那个男装感觉，他还是个美女嘛，你给他就是用短头发去装饰他的时候，他其实还是不是那么贴。 说实话啊，我觉得和那个唐探一相比，他的这种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在他这个女扮男装的这个戏里面。对，就你说的那个我也在理，就是演男的那感觉好像也差点意思， 就弱了一点， 弱了一点， 因为他不是那种就是又可强悍又可温柔的。 哎，我很期待他还恢复女儿身那个出场的。 对，就是有一年那个元宵晚会， 他跳那个跳舞蹈，他演谁来了？四大美人，哎呦，美的简直是不行不行的，就是那是他正确的打开方式。 所以我 温婉的、美丽的， 哎，看理念。啊，再往后几集我看看佟丽娅啊，男观众可能跟女观众也有不太一样的这个审美哈。 那当然。 好，那还有一个角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傅大龙。 哦，傅大龙哈、 哎，他们来上海滩找谁来了？就找傅大龙所扮演的这个角色。 嗯， 他演的是一个这个工人领袖、工人代表。 对，就是很多人提起傅大龙好像没啥印象啊。他《狄仁杰前传》中他演狄仁杰，还有《大唐诗圣》中他演杜甫，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低调的这么一个演员。 我查了一些资料， 哦， 他8岁开始演电影，9岁就得了这个中国电影铜牛奖优秀扮演奖， 可以说是个童星啊。 对，而且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 嗯 嗯，但是呢，他有一个性格特点，就不抽烟、不喝酒、不喜欢应酬、交际圈不大、拒绝演商业广告，而且对剧本严格的挑剔。哦，据说演了很多年戏还买不起房， 就是说演戏20多年仍然在北京买不起房子。 这是据说。 哦，据说是吧？ 对。 嗯， 但他的戏路其实演了不少。 嗯， 演了不少。比如说他有一次跟这个宁静演对手戏的时候，刚开始可能人家还觉得他可能这个儿不行， 这个 太矮镇不住。 哦， 哎，最后演完之后对他的评价是纯爷们儿，男人中的男人。 这是宁静说的，他俩一起拍的是《大秦帝国之纵横》，就一开始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小矮个儿，然后长得又不帅，是吧？你跟我搭，你能镇得住我吗？可是后来演完之后觉得演技特别棒。 哎，所以你看这个戏里面的这个角色，除了有特别有名的这些配角之外，也有可能一直在这个影视界啊默默耕耘，也不求功名利禄的这么一些人。 其实你看啊，就是这几个男配，包括刘奕君，包括倪大红，他们其实都不是少年得志的人，因为就是好像不是说年轻的时候就很红，不是，他往往到了中年之后才慢慢的红起来。刘奕君就更加的明显，包括我们前一段追的《和平饭店》里雷佳音，他也说我很庆幸在我40岁的时候我的人生绽放了。就是靳东其实也是这样的。 那我也快了。 您我觉得在80岁应该绽放， 还有40多年。 对对对，你等着吧，你就等待花开嘛。 我怎么个绽放法呀？我 您就最后一绽放，然后就陨落了，是吧？啊， 好，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阅历丰富，之前经历的坎坷、压抑啊，他后来都会有角色的注入的，啊，所以说中年这个时候红起来也是一件好事儿。 嗯，说完演员，我觉得还有一个事儿得跟大家侃一侃，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戏拍的挺好看？我说的是镜头。 哦，真的。就是从第一集看你觉得就有点那感觉哈。 是，后来我做了点功课，我发现这个导演之一，他们两个导演，其中有个导演叫谢泽，他原来是做摄影的。 他都拍过什么呀？ 他都拍过什么？大腕、天地英雄、美人草、天下无贼、青花，还有后宫甄嬛传，到芈月传他做导演了。 啊，就 A 组的导演。 是。 就是一路拍下来都是大片儿啊。 所以你看这个片儿由摄影转过来的导演， 他就很讲究画面光线，是吧？ 所以你现在那些老戏骨为什么大家觉得他演得好啊？ 嗯， 我觉得他们给的镜头都也给的很到位。 哎，我看那是第几集啊，就是倪大红第一次出来的时候给那个镜头，就非常细致的，就是这个脸光投过来一半黑一半白。 是， 就是他是用在这种镜头语言去告诉你这个人物是个什么性格。 刚才咱们听到那一段录音，他们三个人在一个这个大的这个房间里面，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光。黑白的光。 你发现他所有就是这种黑社会老大出来的那种光啊，都不是 帮派。帮派 啊，不帮派，就是那种阳光明媚，不是，那屋子里从来都是朝北的，然后坐一大沙发，然后烟气缭绕，那种感觉的。 如果大家觉得这戏看不下去，还可以看看摄影。 就总之其实有很多点是吸引你的。 好了，那我们今天关于这远大前程的事儿呢聊得差不多，下个星期二呢还会接着聊啊。在最后呢我们得说说咱们自己的事儿了。所谓仁义加文艺啊，春风得意啊，诵读于观剧，花开为你。 对，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生日季活动已经火热开启了。那今年的主打呢是话剧风，喜欢话剧的听众朋友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啊，加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